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癫狗日报读者大家好，癫狗日报电子版是现在香港新媒体之中唯一够胆对抗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批判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新媒体，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你的支持很简单，分享我们的文章，广布周知，另外就是每个月给两嚿水，每逢月底就记得利用 PayPal 或者银行入数，甚至上来我们的办公室缴交《癫狗日报》的订阅费，每月两嚿水，记得播水。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又到禮拜五，哇！擋住曬，等下先，搬開先啊！好，咁就今日就29号啦，又到月尾，咁就希望各位可以支持 My Radio 就交月費俾小弟呢個節目啦。嗱，咁今日咧就講呢個醫院，可唔可以咁講？ 係啦，醫院。 嗱，咁啊，但係講醫院之前咧，我諗都要講一講，真係最近呢個世界盃熱潮啦。嗱，咁我有朋友就好唔開心啦，即係德國輸波。咁我想同做兄講咧，其實即係就唔使咁唔開心嘅，因為呢啲啊，我諗即係花無百日紅啦。其實德國都已經勁咗12年，都係時候要即係可能回一回氣，因為就你睇翻上次嘅西班牙，其實都係咁嘅，真係唔知點解。舐完個世界盃之後，第二屆就都係慘淡收場。咁啊，德國都叫做勁咗12年啦，咁啊唔使咁唔開心嘅。咁啊， 買先最緊要係咩？佢有冇買先？ 冇。同埋我覺得有時真係唔好成日下下都要覺得買波啊，唔係應該咁講，唔係下下都要買波先睇波嘅，即係希望唔好即係成日即係咁豬心論啊！又話喂係咪唔開心因為輸咗錢？喂屌唔係咁樣咯，我覺得咁就我唔知道你問呢個原因係咩，總之我冇買波，咁我嗰位朋友都冇買嘅，係啦。嗱咁就翻翻嚟個節目啦，講醫院就話、喂好大吉利事喎 ，LEGO 出醫院係咪咧？ 哇 ，LEGO 好少出醫院嘅喎， 竟然好少嘅反應。 係啊，佢好似咁多年嚟出咗大概4-5间到嘅啫。 OK， 嗱咁響講醫院之前咧，咁梗係大家都見到啦，前面有兩間，呢兩間咧都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嘅醫院嚟㗎啦 ，LEGO 玩家都會知㗎啦。咁嗱，前面呢間咧，就首先要多謝阿峰先。阿峰咧，佢借出嚟嘅。咁呢盒醫院咧，當然就好耐歷史啦。咁就佢係全新買嘅。啊，咁就啲件好新 淨。哇，好誇張！ 我真 係 見到 係好新淨。鏡啊，唔該你啊。 啊，即係佢保養得好好呢些醫院。 咁我就即係俾大家俾。大家睇一睇先，旁邊嗰啲就舊嘢嚟嘅， 唔 係旁邊嗰啲 新 嘢。哎，唔好意思，係啦， 呢些就真係舊嘢。 咁我眼前呢個先係即係新咯。哇，真係好唔該曬呢位 阿峰係啦， 呢位你嘅朋友啦，係嘛，即係 玩家 係呢位玩家啦。咁就哇，呢盒真係新淨到唔係講笑，因為我記得就係應該1-2年前陳志雲博士都有上過嚟呢個節目，咁佢嗰陣時就攞咗佢嘅嗰個機場啦。就我諗，因為都成30年啦，始終都有少少舊啦。咁但係呢套喂，你有冇打開過先？點解咁新淨啊？可以 好似話佢玩咗幾次之後就已經珍藏啦。 係啊，哇，好誇張，真係 全家之寶， 新淨到你唔信喎。喂，但係我想第一陣要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即係 zoom 近少少啦？唔該你啊。咁就麻煩去翻個大鏡先，唔該你啊。 咁啊， 咁就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即係 zoom 近少少？唔該你。嗱，咁啊，即係講翻呢個LEGO 嘅嗰個醫院系列啦。咁就其實 好諷刺嘅。LEGO 啊，佢即係所謂 LEGO 成個歷史其實只係出咗五次醫院嘅啫。咁、 即係如果你係計呢、這個，唔係嗰啲其他嘅 theme 啦，係純粹係 Town 呢個系列啦，即係佢啲係啦，佢個老本系列啦。咁其實淨係出咗五間嘅啫。 咁就其實主要呢、這個唔該你。咁嗱，其實佢哋第一套醫院咧就係呢個叫做 LEGO 363，就喺1975年出嘅，咁就可以話係佢哋第一套嘅 即係有 醫院啊，係 啦，以 minifigure 比例嚟整嘅一間醫院。 係啦， 咁陣間可以等下技術人員出一出嗰個圖片我哋睇下。 係啦，我轉頭 send 俾技術人員啦。咁就而嚟緊即係將會喺近宣俾大家呢套睇嘅咧，就係6380，咁就呢個1989年推出嘅。 哇， 喂，唔該曬，咁就呢個叫做嚴格嚟講都唔係叫醫院，其實佢個名叫做 Emergency Treatment Center， 即係嗰啲 緊急救護中心，即係佢嘅定義係緊急救護中心，但其實個個都當係醫院嚟㗎啦。 係啦，係啦。咁我亦都再強調，哇，咁新淨，我有冇搞錯？真係我未見過啲咁新淨，我大佬擺咗30多年嘅 City 系列。嗱，咁其實即係以前嘅 set 就大讚嘅，啊冇貼紙，細佬已經講咗好多次啦。 佢窗都係貼紙嚟嘅，咁但係基本上唔多咯。 係啊， 多數都係印件咯。 嗯，咁喂，你都幾好嘢，可以搬到呢一 set 即係咁勁嘅嘢翻嚟。 梗係啦，要。 搬開 上你節目啊嘛，唔講啲勁嘢落嚟點得啊？ 千祈唔好咁講，係咁啊，真係唔該曬啦。呢盒嗰陣時應該係喺香港買 嘅 喎。 係啊，我聽佢講喺香港買嘅。嗱，萬寧喺萬寧買嘅。 係啊，其實即係唔好 surprise 以前，喂，萬寧唔係淨係賣藥啊、洗頭水啊、避孕套嗰啲咩？唔係啊，其實以前嘅嗰啲即係萬寧啊、屈臣氏就唔係淨係賣呢啲嘅，咁都有賣埋啲 LEGO 啊、一啲你都而家覺得幾意想不到嘅嗰啲產品啊，咁呢一盒就嗰陣時售價， 佢話300多元啊，你記唔記得個 label？ 唔係237元，237元。咁 嗰陣時嚟講，佢話好似出咗冇耐就即刻買啦， 係咯， 咁200多元嗰陣時嚟講好勁嘅，即係好都其實好貴下嘅， 貴啊，咁就俾 佢仲話係太古城嗰度買嘅，太古城嘅嗰間萬寧，咁而家嗰個位置叫 CP Life， 哇，即冇咗咯，係嘛？ 梗冇咗啦， 冇啊！嗰太古城嗰啲地方我好少去，呢啲太有錢嘅地方唔啱我。係嗱，咁你即係如果大家轉去後面睇，就其實即係相對都幾有以前嗰啲簡單得嚟，你又覺得。好實在啊， 係啊， 係嘛， 咁四四方方咁咯，成棟建築物， 係啊， 咁啊兩層樓，咁其實嗰一期出嗰啲 LEGO 咧，好多都係平房咁樣噶，兩層樓唔會高過三層噶， 嗯， 最高嘅消防局都好似係因為佢座塔係高到大概五層到嘅咋，你見好矮嘅嗰啲呢嗰期嗰啲 LEGO 咧，係啊， 係啊，咁就你見到佢呢、這個。主要白色為主嘅牆身，咁就好好彩啦。因為我諗呢位朋友 啊， 或者呢位 LEGO 玩家，佢就冇將佢擺出嚟，咁就其實你見到咧，件白色件啊，哇，肥肥白白，係嘛？咁你唔會見到嗰啲件咧黃冚冚啊，好似中毒咁樣。 咁有個好彩嘅就係而家佢嗰啲白色件咧都可以配得翻。 OK， 當然可能會冇濕咗嗰個原意啦，但係都其實都冇緊要嘅。 喂，但係有個題外話喎，我前嗰排即係將細佬啊，即係小弟屋企啲件全部即係做瓜曬拆散去咯。喂，你唔好話喎，我 Toy Story 有啲件咧斷喎。LEGO 件斷喎，大佬。 哦，係啊，呢期啲 QC 差咗。 佢嗰個係10年前，唔知發生咩事咁啊。總之 有冇得配先？ 算啦，嗰啲我都唔配冇所謂，因為諗住拆開即係自己玩下其他嘢。咁但係點都好啦。同其實30年前出嘅呢啲 set 嘅嗰個件嘅嗰個硬度，其實你真係 feel 到唔同。 係啊，即係拆落去係嗰個質感幾好啊！ 質感好。咁同埋好似頭先咁講啊，你見到呢個件咧，全部都冇冇貼紙啊，係嘛？ 貼紙係窗嗰度咯， 窗嗰度 可能佢做唔到，咁冇辦法啦。你都即係窗嗰啲橫紋啊， 係 即係嗰啲玻璃窗橫紋，你焗住要貼啦嚇。咁但係你基本上啲 logo 啊、嗰啲成啊，冚唪唥都係印上去嘅。 係啦，嗱咁就即係我諗要特別提下呢架車啦。咁就由於張台都 白色，希望可以睇到啦。以前嘅救護車都係相對比較簡單，咁但係喂大佬，30年前你想點咧？係嘛？係咪起曬鋼啊、流線型咁先係咧？咁啊唔係，即係以前嘅嗰啲車款其實都相對比較單調。咁你又唔好理佢，你見到上面嘅十字啦，就 印件 ，唉，我好強調 個窗都係印件，係啦， 係啦，係啦。咁啊，另外嗰個轆咧都係即係比較細啲。嗱，去到呢度咧，停一停，好快再翻嚟。 點解？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唔該你，嘥鏡唔該。好，再去翻呢個鏡先，唔該。好，咁就翻翻嚟個細鏡啦。咁你見到有呢個係屬於以前6380嘅車仔啦，同埋大嘅呢個60204，哇！唔知點解 新嘅救護車 係啦，唔知點解肥下肥下五粒數字而家。咁 anyway， 嗱新嘅車咧睇落去，哇，勁啦，好有嗰個現代 feel 啦，大架啦，同埋見到身即係佢身上嗰啲紋啊，唔係嗰啲紋，嗰啲叫做咩啊？啲貼紙，其實我唔想咁快講嘅，即係總之睇落好似好 details 咁啊，但係唔好意思啦，呢啲全部都貼紙嚟嘅，所以我就成日批判啊，點解新嘅嗰啲件你唔可以真係印上去呢？儘管你嗰啲貼紙質素其實比以前好好多，但係 I'm sorry， 貼紙就係貼紙 ，OK 就永遠唔係印件啊。過多你幾年咧，你知香港天氣潮濕啊，咁啊好即係好容易瀨嘢。 其實貼嗰陣咧，好考技巧。 係咯，喂，即係其實講真，我都係嗰句。我想啲消費者咧都唔介意俾多10蚊，喂，我唔該你即係拍爛檔，你整個印件得唔得咧？因為其實貼嗰下，喂，如果你嗰下手震啊，撩完鼻屎啊，有油啊，喂，咁你黐到歪曬噶嘛，係咪先？ 所以我貼嗰陣，我係用個鉗去 即 係 掹嚟嗰啲，即 係貼，唔係郵票鉗。 OK， 哇，黐郵票你都用嗰啲鉗，唔係用條脷舐完咁啊得啦咩？ 唔係啦， 唔係我 郵票鉗嚟噶，用郵票鉗去掹嗰啲貼紙出嚟。嗱，可以俾張貼紙你睇下， 你有集郵？ 我曾經有集郵咯，咁有個舊郵票鉗喺度，咁啊攞嚟用咯。 OK， 咁啊即係俾大家睇睇啦。咁啊根據 係 啦，阿 Kennedy 就話呢個60204呢個係幾時出噶？今年出噶， 今年 咯，今年出嘅 新噶， 咁啊，即系买一盒嘅 LEGO 就成为跟2456件嘅贴纸，咁啊真系黐到你手软啦，咁啊点都好啦，即系各位黐贴纸嗰阵时就唔该，即系洗干净只手啊，唔好黐贴纸之前做掌上压啊，攞重嘢啊，免得你手震嗰阵时黐到 ambulance 歪晒就唔系几好啦，咁啊攞开先，嗱咁就即系另外讲埋。我想舊嗰個車咧，嗰陣時都好興係呢個即係比較muscular 設計喎。 你話邊架舊架？ 舊架係啊，以前嗰啲車都係個轆都係唔知細細個咁樣嘅，係嘛？ 唔係嗰期啲 LEGO 車咧，冚唪唥都係咁嘅，嗰啲公務車啊、咩警車啊、消防啊咁上下嘅，價格都差唔多 樣。價格差唔多係 啊，啲 size 都差唔多嘅。 同埋嗰陣時嘅 City 系列咧，其實都真係幾精緻同埋幾成功喎，係嘛？ 算係幾成功啦，係啊！你見佢滴滴色色咁咯， 係咯， 即係我遠觀你會覺得好似好靚咯，但係你近睇覺得， 但唔係近觀都係好靚啊！ 其實有少少單薄，我就覺得， 但係都唔緊要嘅，即係而家你睇翻30年前嘅嘢，其實永遠都美好啦，係咪？ 梗係啦， 係啊，咁就 以前好恨有呢套嘢嘅，咁但係當然貴啦，冇咁嘅錢買啦。咁而家咧，如果有啲收藏家想買翻嘅，剩位700多港幣啦，網上面 eBay 價。 咦，七嚿水啊？ 700多， 但係玩過嘅， 二手俾人破過啊嘛。唔好問啦，如果有一手嘅話，我睇起碼3000-4000嘅，我要。 啊，要啊，要啊。嗱，咁啊，即係要另外提翻以前嗰啲人仔嘅設計咧。嗱，咁啊，即係各位唔好諗咁多，都係比較簡單嘅。咁但係點都好。以前嘅嗰個人仔啊，要講埋人仔樣咧，你見到個個都係鬥士眼笑樣，係嘛？就算你去到就算個傷者啊係笑嘅，死嘅都係笑嘅，打仗都係笑嘅，全部都係一個樣嘅。但係唔緊要啊，嗰個樣咧就真係夠曬嗰啲叫做經典啊。咁啊，好可惜 啊，又唔可以話可惜嘅，而家就比較多啲嗰個 facial expression 啦，係嘛？ 多變化咯，個面咁啊，幾有趣嘅。 O K 嘅 ，O K 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永遠都係以前嘅嘢，就真係比較美好啦，係啦。咁啊，而呢個設計其實如果再睇翻細佬兩年前同阿陳志雲博士做嘅嗰一集嘅嗰個機場咧。其實都係真係差唔多樣， 係差唔多樣啊！ 真係差唔多樣啊！以前都幾抵死， 同一期嘅， 係啊係啊。咁喂，但係 City 係佢係叫 Lego， 叫 Town， 係啊，唔係 OK。 其實嗰個叫做 Legoland 系列嘅嗰陣叫 Legoland， 咁就嘅 Town 系列 ，OK 係 佢嘅十簽叫 Town。 咁呢個要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再 zoom 翻後少少嘅？因為我想俾呢盒俾大家睇睇，唔該你啊！咁我哋今日真係好麻煩到技術人員係咁切 check 咁轉。咁其實以前嘅 Lego 盒咧。都好值得讲嘅，系啊，咁就等技术人员 set 好先咯。 细细盒， 细细盒，喂，咁呢啲香港应该都仲有新嘢买啊？ 新嘢唔知啦，你上 eBay 睇下啦。但系即系你见到以前啲嘢真系好，即系细细盒都好，易啲收藏嘅。而家嗰啲大盒到，哇， 牙牙炸， 好牙炸嘅。而家近镜啊， 咁啊近镜，当时咁奇怪，得 OK。嗱，咁啊以前嘅嗰个盒咧，啊，好似又冇乜所谓嘅 standard size 喎，系嘛？ 冇， 冇啊，系啦。咁啊，你见到前面啊，好似有啲闷，咁啊唔系嘅，以前嘅 Lego 咧，吓好嘢，咁样掀开呢啲叫有诚意。 系啊， 咁 啊里面应该。坐低少少， 點樣坐低少少？ 即係你而家睇唔到個蓋啊嘛，係啊，你 哦，即係我唔好明你想講咩？ 即係你有誠意係佢係用即係透明嘅嗰個 哦，你哦， 咁另外咧上面印咗啲嘢噶嘛，嗰個 係啦，咁啊嗱，即係呢個轉頭俾大家睇上面印咗啲咩啦。咁而呢以前嘅嗰啲 LEGO 盒咧，後面咧都係真係極之豐富嚇。咁佢就會同你講，咦，其實有唔同嘅砌法嘅喎，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好似 而家冇㗎， 而家冇係啊，即係基本上佢決定咗嗱，你想你買呢盒咧。阿 Sorry 得一种砌法，咁如果你想砌其他款咧，贵客自理，系啦系啦，咁而家就系咁嘅，咁就一个都真系，其实睇盒都觉得好色彩缤纷，好好多回忆嘅嗰啲盒。 细个咧最中意就系去呢啲department store 咧，就系揭开 嘅，揭开已经好满足噶啦，咁真 望到入边啲砖，咁你好开心啊！ 咁即系打质俾大家睇睇啦，咁以前咧一定会有个咁嘅嗰啲咁嘅西方白种嗰啲好得意嘅靓仔。 或者靓妹系啦， 我都好过你。而家啲靓妹唔知，应该都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咯，好冇？ 唔知啦， 系啦，咁就系啦，细个买嘅 LEGO， 尤其是 City 系列，Town 系列应该咁讲，就总系会有个靓仔咁啊喺度玩 LEGO 啊，好开心咁样。即系以前就真系你唔会感觉到而家嗰种嘅 commercialize， 好商业化嘅。 讲白啲铜臭味系啦。嗱咁啊，即系讲到盒咁，当然要讲埋说明书。喂，就系得呢本啊？ 系啊 ，OK， 得呢大本啦。 咁就俾大家睇睇先，说明书就咁嘅样嘅。佢以前嗰啲说明书有啲咧，就好似可以掀到成本海报咁样嘅，系嘛？ 你小心啲掀啊！ 得 ，OK， 放心放心。唉，得，我知道呢位 人哋啲珍藏嚟噶， 系啦。咁以前你见嗰啲 LEGO 咧，又唔会好似而家 show 好多 step 俾大家睇 嘅。冇噶，以前总之就显示晒喺度。自己揾 自己嘅方法系啦，呢啲自己揾个 solution， 咁就系咯，即系睇翻以前嘅嗰啲，就算嗰个质感都仲喺度，即系你会你唔知你会唔会觉得而家嗰啲说明书咧，即系略嫌 有多 嫌多， 我系啊五本呢度。 系啦，俾大家睇睇啦。In comparison 咧，咁啊呢啲就系而家嘅。咁啊，当然如果你从嗰个 quantity wise 咧，咁啊其实而家反而抌半啲。 系啊，而家抌半啲嘅。咁但系你会觉得有乜位咧引五本出嚟？你一本搞掂佢咪 OK 咯？系咪？ 佢系咪方便啲人即系？ 系嘅， 拆件啊，我唔知 道。其实应该方便。咁你話曬 LEGO 都係小朋友玩，你方便啲小朋友去分件嘅啫。 咁以前啲 LEGO 都係俾小朋友玩嘅。 以前佢就冇諗咁多啦，全部一堆過嘅啲件。 嗯 ，OK。好，咁就我諗去到呢度先啦。可以去翻個大鏡，唔該你啊，其實要。 今日好忙啊，走嚟走去。 減肥喺上邊係嘛？咁就嗱呢一盒就6380。而家啲人想揾咧 ，I'm sorry， 冇噶啦，系我想揾都揾唔到。咁啊， 但 系 根據 Kennedy 講就七嚿水，咁啊，但系嗰啲質素係點咧？我就唔敢包啦。 呢盒一定係最新最靚。 係啦，咁呢盒真係新靚。咁同埋就大家如果去啲，我諗去日本啦，其實外國都仲有好多人即係賣 LEGO 嘅。係啊。 佢哋嗰邊 keep 得幾好嘅呢啲舊款嘢。 係啊，咁就係咯、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咁啊自己揾啦。係，好，咁我哋第一節去到呢度先啦。 好啊， 下一節再翻嚟。